眷恋他吗？就算你们已经结婚了，你们拥有了家庭，但不一定拥有眷恋。 零下十度寒冷的街，害怕告别吻住眼眶的泪，纠结堆得比梦还高的雪，怎么阻挡得了你在心中撒野。旧的项链和黄的 T 恤， 最大的情感需要就是被需要。我喜欢的艺人总有一种被需要的气质，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脆弱和忧郁，而是我可以从他们的作品里找到给予的冲动和满足。所以失恋的过程其实很短，漫长的过程是回忆和自虐般的遗忘。你可能根本做不到，不如兜里揣上一些歌，就像服安眠药一样，临睡前吃一片。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你

想你的事无法控制，你没有做错，是我太执着，没关系，我还不着急解脱。面对叫人学会诚实，过程让人变得懂事，不可以勉强，就像现在的我，用尽全力也无济于事。变成隐形的人就好了，就可以偷偷的抱你了，用残存的坚强的躯壳，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，以为隐形人是透明的，看不见一切窗 喝着酒谈着恋爱，对一个深夜下班不想回家的中年男人的闯入浑然不觉。我点了几个菜，一壶酒，伴着喇叭里日本浪人的歌声独自享受着。已经差不多快一点了，如今我很自由，像我这个年纪的男人，这个时间还在外面，大多都是在鬼混，而我不喜欢很多人在一起嘈杂的欢笑声，我更愿意和一个人对坐，小酌浅饮，看会有什么发生。可谁敢这么晚和我一个人？清酒不清，刺身无刺，浪人没浪。 夏の匂い

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ny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世界没有样子，你所来